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68集，猎骨妖物。众人回头，就见身后三个人。说话的是慢悠悠摇着扇子的吴一霍，吴一霍身边是一身绿裙的诸葛吕仪，另外还有站在最后边的一个，是个目测只有15、16岁的小姑娘。众人看到那小姑娘都觉得有些诡异，只见她身材矮小瘦弱，圆脸大眼睛尖下巴，留着灰白色的短发娃娃头，刘海就遮住了半张脸，一双大眼睛眼瞳是赤色的，琉璃一样的感觉，脸的皮肤苍白到近乎透明，鬓角的位置插着一朵黑色的小花，身穿一身黑底白色花纹的精致长裙，双手极小，手里捧着一个白色的小圆盘。仔细看那圆盘，众人不禁倒抽了口冷气，就见那并非是什么玉盘瓷盘，而是一条盘成一圈的白色小蛇。那蛇一双眼睛也是赤目，时不时吐一下鲜红的信子，看得出是活的。那女孩的左手上缠着一圈黑色的丝带，手腕处打了个讲究的蝴蝶结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看着像个瓷娃娃一样，悠悠地瞧了众人一眼。她目光扫过展昭，嘴角微微地翘起一个弧度，最后视线落到白玉堂身上，打量了一下，又回看展昭。 太姨婆？ 众人嘴角都抽了抽，展昭怎么管个娃娃叫太姨婆？小女孩又悠悠地笑了笑，虽然嘴角只是轻轻地动了那么一动，但是眼里已经透出来了笑意，伸手对展昭轻轻地招了招。展昭跑过去，单膝半跪，给那小娃娃行礼。 太姨婆，你怎么来了？ 那小孩伸手轻轻摸了摸展昭的脑袋，笑眯眯说了一个字儿：“ 乖。” 那声音一出口，众人更困惑了，他都没张嘴，那声音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而且声音听不出年龄，跟鬼声差不多，那么悠悠地飘出来的。白玉堂略微一想，惊讶了， 黑水妖婆。 其余人面面相觑，不明白黑水妖婆是什么，倒是吴一霍点了点头。 啊，果然是天尊的徒弟，有见识啊。 黑水妖婆这个名字要追溯到百年前了，这世上没人知道她几岁，据说他全身是毒，由毒蛇养大，性格也是如同蛇蝎，永远保持着14、15岁的少女模样，更有传言他是经历了千年的蛇妖。他善于用毒，武艺也高强，这么多年销声匿迹，原来是在魔宫里，魔宫300个魔头除了10大高手之外，还有一大批武艺高强的隐士高人，另外一大批武功不错又喜欢作怪的老魔头，可还有那么一些个从来不露面，可以被称之为妖怪的传说中的人物，隐藏在魔宫的深处，实在是个可怕的地方。其实如果仔细想想，真不知道应该说是这群魔物们藏在魔宫里接受阴侯的庇护，还是说阴侯将那些魔物收进了魔宫，从而庇护世人免受伤害。黑水妖婆抬眼瞟了白玉堂一眼。 是小游家的呀。 白玉堂一愣，这年头管他师父叫小游的可不多。正聊着，就听一旁传来一声喊：“ 哇，诈尸啊！” 众人回头，只见天尊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个酒坛子，大概是看到这边热闹就来看看，没想到一眼瞅见展昭身那小孩，惊得一蹦：“ 你怎么还这样子呀？吓死人啊！”“ 这世上长得比我还慢的，也就只有你了。” 那娃娃瞄了天尊一眼，小手轻轻摸了摸尖尖的下巴，展昭没忍住，差点笑出了声。天尊嘴角直抽，拽住白玉堂到一旁：“ 离那老妖怪远一点啊，他吃人的。” 众人都惊得后退一步，那娃娃捂了捂嘴，霍霍霍地笑了三声。 好久没吃了。 众人又抽了口冷气，展昭赶忙摆手。 说笑的，我太姨婆吃素的。 这时远处传来了士兵们的惊呼声。众人回头，就见那三艘战船都着火了。再看，一个红色的身影出现在了海岸边，拍了拍手上还在燃烧的火焰，转回头，扭哒扭哒地走了过来，是红九娘。陈邦和陈峰目瞪口呆，不太明白那几艘船是怎么沉的。这时，就见岸边水花一开，一个胖乎乎的黄色身影嗖一声从水里窜了出来，甩了甩身上的水珠，一头撞上了岸边的一根木桩，直揉脑袋。红九娘赶忙去扶他。 哎呀，小胖，你看不清楚不要乱撞了。 从水里蹦跶上来的正是黄月林。展昭那位眼神不好，胖乎乎咋咋呼呼不过水性极好的黄姨。瞭望台上钟鼓声又响起，负责监视的兵将跑了下来，禀报陈氏兄弟说远处的船队已经撤离了。 看来还能拖上一阵子。 对方一定没有想到我们这么迅速就消灭了这几艘船，应该会怀疑我们这里有高手或者早有准备，所以退回去了。短期内应该不会轻举妄动了。 众人都松了口气，幸亏魔宫众老及时赶到了。黄月林走过来先扑展昭，扑完之后好奇问展昭， 哎呦，那帮是什么人啊？怎么用这么旧的船？ 船很旧吗？ 我都多少年没见过这种船了，虽然翻新过，不过拿这种船打仗啊，实在是太乱来了。 莫非真的是以前留下来的战船？ 这也许对我方是胜机。 陈氏兄弟不愧是做惯了战将的，一下子就觉得有转机，跑去让人将烧了一半的战船都拖到岸边来研究一下。从战船上落到海里的士兵也都被抓了，全是以前八族列岛的遗孤。回到军帐之中，众人开始讨论今天的事儿。 八族列岛也算历经磨难，怎么那么多遗孤呀？ 而且八族列岛上的人不都说是体型各异，身怀绝技的吗？看着这些战俘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。 会不会是和汉族通婚的缘故？ 八族列岛。 这时就听跟个瓷娃娃一样一直发呆状的黑水妖婆突然缓缓抬起头。 姨婆，你听过啊？ 八族列岛我好像也听过。 众人倒是也都不奇怪，水上的事情黄月玲应该知道的最多。黑水婆婆轻轻摸着手腕上的那条小白蛇，慢悠悠开口。 八族只是水族的分支而已。 哦，是这样啊，那就不止八个岛了，那一片海域应该是统称水族列岛。 什么水族列岛？ 这一片水域有很多异族的，统称水族，他们的形态都很奇特。不过几百年前和汉人通婚之后，血统就已经混乱了。 黄月林边帮忙解释边给黑水婆婆剥橘子，感觉跟哄孩子差不多。 水族啊，后来经过一次远迁，之后几年人就越来越少了，之后啊，貌似就灭绝了。这具体原因嘛，不详。 那刑天昊呢？ 哟，刑天昊找到了吗？ 这倒还没有。 哎，那一定不在这片海里。我当年带人四处找过，没找到残骸。 展昭于是将恶虎岛裂谷里的情况一说。 恶虎岛？恶虎岛是不是有个裂谷的岛屿？长得像那个掰开的橘子。 岛上有个鱼尾形状的门。 啊，那个岛我也记得。 这时红九娘轻轻一拍手，天尊就纳闷了。 哎呀，看把你们几个丫头能的，我和老鬼都没见过，你们去干嘛了？见过这岛？ 跟小胖出海的时候见过，那会儿我们还小呢。 红九娘说着戳了戳拖着下巴正琢磨的黄月林，黑水婆婆也歪着头。 貌似是有这么个事儿。岛上有条巨蟒的那个地方是吧？ 巨蟒？难道那条锁链锁住的是巨蟒，所以会动？你们是从哪个方向上岛的？ 我们没上岛呀，刚到附近姨婆就说岛上养了巨蟒，不用在附近抓鱼，不会有大鱼的。 红九娘说着去看黑水婆婆，黑水婆婆点点头， 嗯，记得。这巨蟒还是条海蟒，十分少见，我大老远就闻着味道了，当时赶时间，所以没上岛去。 啊，岛上藏着行天号的龙骨，哎呦，早知道上去玩了。 展昭倒是不关心这些，而是拽住黄月林问他， 那黄姨，你知道怎么去恶虎岛吗？ 知道啊，这又不远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虚度The queen can speak, forgotten never brought to mind. Should all the queen can speak, forgotten all in thine. For all in thine.My dear, for all in life, we'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, yeah, for all in life. 哈哈喽，掷地有声，最最亲爱的小仙女和大帅哥们，大家新年好。我是你们的橘子小姐姐，感恩这一年以来至宝们对我们满满的爱。那在新的一年里呢，祝愿我们的友谊能够地久天长，么么哒。